阵花香袭来，鸟鸣婉转而悠扬，缓慢的飞翔，在这奔驰的原野，好像梦里醒来，新的世界，此刻寂静的心，自在又安详。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，我曾想起来，鸟鸣婉转而悠扬，缓慢的飞翔，在这奔驰的原野。像梦里醒来，见到清醒的世界，此刻寂静的心，自在又安详。我心深